人做，感谢主。我想跟弟兄姐妹，这个我们七月马上就要过了，对不对？我还有16天，我又要再出门，要一出门要到10月才会来到你们中间，所以下个礼拜我还在这里。啊，感谢主，跟你们在一起，我觉得非常的棒，非常的棒，因为我们像一家人嘛。像一家人，你的感觉就不一样。如果我们人多，但是不像一家人，吵吵闹闹，那一点意思都没有。家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家，家就是一个爱，就是一个温暖，就是一个不吵不闹，是满了怜悯，满了爱，满了供应，叫我们满足，让疲倦的人一回到家，啊。好舒服哦，一肚子饿了，哎呦，那么多吃的东西，对不对？一有问题，弟兄姐妹大家都是彼此的来帮忙，这个就是家。所以我们今天跟弟兄姐妹分享认识神的教会第四个题目，我预备了大概是7个题目，认识神的教会，我慢慢的讲，偶尔讲一次，偶尔讲一次。所以今天就分享我们认识神的教会第四点，我们要知道教会就是神的家，这是很重要的啊！我们下一章，哦，我有这个。好，啊，这个圣啊，众圣徒就是神家里的人。我们来读这个以弗所2:19，2:19，他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里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我们是神家里的人，我们不再是做外人和客里。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家啊，一般来讲你的门都是关着的，对不对？那只有谁可以进来？这家人随时都可以进来，因为家人有钥匙，他可以随时进来。那这外人呢，那就不见得，客里呢要事先打招呼，还是要主人给你开门，你自己没有钥匙，所以你做外人，你就是没有权利进到不是你的家里去。你做客里也是一样，你还是要得到这个家人的欢迎，你才可以进到他的家。在这里的规矩是你事先要打电话，看看对方是不是方便这个时间来接待你，如果他们不方便，你也不能去，对不对？所以你外人跟客人就是没有办法回到别人的家，你一定要到自己的家。所以家就是跟这个就是给家人住的，给家人住的。所以我们想到这一点的话呢，我们就说神说教会就是神的家。那谁可以来到教会？就是神的儿女们，或者是将要变成神的儿女们，想要认识这个家的人，神都欢迎我们。我们的神的心很宽大啊，他的家是打开了，给人人都可以进来，还不认识神的人也欢迎他们进来，盼望他们来到神的家中，能够认识神，能够听见神的话。这个神的家跟我们人的家就很不一样，对不对？所以神的家是很广大，是很有爱，而且是罪人也可以进来，啊，这些所有脏的身体有味道的人也可以进来，不论什么人，只要是人，神的家都是欢迎。这个就是神的家。但是神的家主要的目的呢，我们在这里讲到我们是众圣徒，他这样你们不在这外人和客里，是与圣徒同国。这就讲到我们已经认识神的儿女们的这一个，对我们基督徒来讲的话，我们基督徒就是应该像一家人。像一家人是要花很大的代价。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把你自己的家打开来过，凡是你认识的基督徒都可以来到你的家里，有没有这样子做过？如果你没有做过，你感受不出来。但是我可以有一点的感，我可以有一点的感受。我们从80年的时候， 我们有四个家庭，我们到外到圣地亚哥的北边，在 University Avenue 跟32街的交口浸信会那里，我们去租了他们的副堂，我们开始成立一个叫做圣地亚哥圣经教会，可以说是我们在圣地亚哥成立的，我们四家人开始去成立的第二家教会。我们第一家是有30几个人一起去成立的，就是圣地亚哥国语礼拜堂，到现在还是存在，那是第一家。我们第二家是我们四家人出去成立的。在这个成立当中，当然这个第二家，第一家是有一位老弟兄做 leader， 梁老弟兄，我们大家都很尊敬他，那么他也吸引了不少的人跟他一起成立那个家。那个家成立的还蛮顺的，就是说成立不到一年就买了一个礼拜堂，弟兄姐妹都很愿意摆上。为什么？因为那个成立的那个老弟兄啊，他是一个在 Hughes 公司做 engineer， 然后提早退休，为了要侍奉主。那么他是经历到他的父亲，他是山东人，他的父亲在早年的时候就是在耶稣家庭里面得救了。那耶稣家庭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教会，他们的教会一成立就是大家一家人，凡是基督徒一家人一起吃饭啊，一起工作，一起办一个医院，一起办学校。所以耶稣家庭在山东就变成是中国第二次圣灵工作的一个地方，发展到一个家有几千人，三四千人，大家三四千人里面有一个学校，有一个医院，有自己的食堂，大家一起吃饭。那是真正的凡物公用的教会，在中国实行过一次，就是耶稣家庭。如果你们去查考耶稣家庭的历史，你会发现那个家是非常的喜乐，弟兄姐妹真的彼此相爱，不分彼此。做医生的没有薪水，就是服务所有的家人，那做老师的也没有薪水，就是服务所有的弟兄姐妹。弟兄姐妹只要在这个家中有吃有喝有住有受教育，一切都是彼此相爱。那这样子的情况只有在那个时代里面出现过。所以当这个七十年前那个中国改变的时候，连毛泽东都不敢去说你们这个这样子生活不好，因为他们是真正的共产，所有东西都大家公用，大家一起出力，大家一起有饭吃，大家一起唱歌，大家一起敬拜神。这个是圣经里面最美满的。我们的使徒行传里面也出现过，明白？使徒行传也出现过，教会正在大复兴的时候，凡物公用，大家都把田产卖了，交在使徒手中，使徒就用这些钱来治理整个教会，对不对？所以这个是最美满的一个家，那应该那个是最理想的。这个家呢，后来就慢慢就失落了。那么将来会在什么时候实现？耶稣再来的时候，这个家就更大的家了，整个宜州爱主的圣徒们都集中在一起，那个时候我们会经历到那一个家。那个家，所以那个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家。那么现在我们从这个圣经里面，当保罗写到这里的时候，那个时候教会已经没有凡物公用了。那耶稣家庭后来因为整个体制变了以后，也消失掉了，但是那一个灵还是在，那个灵还在。所以我们圣地亚哥第一次成立的两老弟兄，他就是把他的家整个打开来，凡是弟兄姐妹随时可以到他家，他家的前门是不锁的，你可以开门就进去，然后里面的东西预备很多可以吃的东西，你肚子饿了你就去冰箱打开来就有东西，你的锅子你就可以开火就可以煮来吃，他一点都不在意，他真的把家打开来给弟兄姐妹用。那这样子的一个属灵的领袖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凡是我们在那里的人都被感动，我们也在那里有10年的时间，最后我们也是被感染到那一种要照顾弟兄姐妹好像照顾自己家人一样。所以我们刚开始，我们80年的时候，我们把家开始我们成立 圣经教会，然后我们就把家打开来。因为那个时候在圣地亚哥，我们所传福音的对象多半都是留学生，都是在读博士学位的留学生，因为他们都没有在美国没有家，只有我们有家，我们有孩子，他们都还没有结婚，都是单身的，无论是弟兄之姐妹都是单身的，所以我们的工作对象就像这些单身，然后我们很清楚地告诉他们，我们的家就是你们的家，你们随时可以来住，随时可以来吃，随时可以有事情跟我们交谈，我们就是你的家人，好像家长一样。真的弟兄姐妹就这样子来了，就这样子他们听见说，哎，那一家你可以去住，可以去吃，不用客气，他们很欢迎。但是我们吃的很简单，我们就是一大锅的白饭，然后呢我们烧很多的火鸡腿，大西瓜，让他们吃个一块都可以吃得很饱。但是菜样很少变化，因为我们都是 用烤箱去烤比较快，火鸡腿一下子可以 烤七八个火鸡腿，都很大，十几个人吃都没有问题，所以真的是变成一家人。所以我们那些弟兄姐妹信了主以后呢，后来他说我们以后毕业，我们开始有我们的事业，有我们的家庭，我们也要把我们的家庭打开。后来我们发现，哎呦，真的是如此哦。我们最成功的有一家就是陈内珍，陈内珍牧师，他现在是在 Austin 的这个很有名的教授，他是美国科学院的院士，经常到全世界，到中国，到东南亚，到处去传福音。他也是把他的家打开了，他们夫妻两个做得比我们还要厉害，他家每一次接待人40个人50个人可以住在他们的家，他的房子很大，像我们教会这样子的大会堂里面大概有这个大会堂的10倍大，好大好大，它是两个大房子，中间还有天桥，从这个房子到那个房子要坐天桥过去，然后两边都有对讲机这样子讲话的。哇，他是了不起。我说哇，你怎么买那么大的房子？他说我们有需要，我们弟兄姐妹很多啊，经常要来吃饭的，所以他的家的饭呢也是弟兄姐妹随时去吃随时用都没有关系。哎，这个就叫做真正的神的家。当我们在圣地亚哥把这个家这样打开以后，我们发现连我们的孩子们都学习了，连我们的孩子们都学会了。所以我的大女儿学的最像，我的大女儿学的最像，她学的，她的家也是常常接待很多教会弟兄姐妹啊，接待很多，甚至她还去收养一个罗马尼亚的一个姐妹，到做他们的女儿，帮助她替她办婚礼，这个代价是很高的，就是真的把弟兄姐妹当作自己家里人来看待，这个就是保罗所讲的。我们就是要做到这样子，弟兄姐妹，所以你要做一个真正成为一个神的家，你真是要发代价的，没有发代价，你很难这样子的把神儿女们当作你的家人。但是我很感谢主，那我们做的时候，我们接待了病人，让病人住在我们家，病的直到他好，我们住上一个疗伤的人，甚至先例官我们从来不认识，他打听到都在圣地亚哥有一个弟兄，他们很愿意帮助人，很愿意为人祷告，他自己开车来，他说我听见你们很愿意接待有困难的人，我现在身体有病，我需要一起有人祷告，需要来你们这里住一段时间，可以吗？我说可以啊，欢迎你啊。我不认识他，第一次来我们就接待他。他后来跟我讲说，你知道吗，我第一次认识你是我根本不认识你，我只是听人家讲，我就到你家里去，你就把门打开来接纳我了。我就说啊，那都是神的恩典，真的是神的恩典，感谢主啊。我们做一些事，外邦人认为是一个很傻的一个事情，但是我们在基督里用爱心所付出的，神都看见了，所以神都纪念我们的家。一直到如今，我们孩子们可以说，我真是感谢主，他们啊。我的孩子们是受过苦的，每一个人都受过苦的。当我们奉献的时候，我们一切都是大家公用，所以他们要的也是剩下不多啊， 剩下不多，但是他们也愿意忍受。甚至我的大女儿在上两个礼拜来我们家的时候，她告诉我们，我说你以前在大学生活的时候你情况怎么样？她因为她说她要自力更生，她不需要我们帮助，她自己可以自力更生，因为她知道那个时候我们刚刚奉献出来也没有薪水，所以她说好，她自力更生，她也会自力更生。后来我就这一次问她，我说你是怎么样子生活头两年？她说爸爸，我告诉你，那个时候我是很苦的。她说我每两年的时间，我每天晚上没有吃饭，吃 popcorn， 而且这个 popcorn 还不是我自己打出来的 popcorn， 我是在下课的时候去公司里面打工，打工的时候就有一段时间，每一天晚上他们做 popcorn， 我就是靠那个成为我两年的晚餐。而且我说那你中午呢？他说我中午也没有钱，我吃饭常常没有钱，除了想买狗吃的食物，后来又不敢吃狗的食物，因为狗的食物很便宜。他说后来呢，他说我后来常常中午只吃一个 baby food。 他说那个时候一个 baby food 啊，这小小的一个 baby food 只有 10 cent， 只有 10 cent。 我女儿现在已经52岁了，他那个时候二十岁的时候，他说 baby food 呢，就30多年前 baby food 只有 10 cent。 他说我中午就是吃个 10 cent 就是我的中午。他说那个时候我身体不到80磅，非常的瘦，而且汽车开的都是26年，有一部汽车那个叫做 Blue Bumble。 他说那个车子我们买的时候是买了好像200块钱，快三十年的老车子，那个斑驳，他就一直开到他毕业。还好我会修车，每一次坏了打个电话我就下去帮他修车子。所以他经过苦难，但是他现在感觉回味起来的时候，反而是得到神很大的一个纪念和神的祝福。他现在丰丰富富有余，买的房子现在已经300多万，他的房子，而且他家经常招待客人，经常请客。他的女儿们，我的三个孙女，每一个可以说也都是得着妈妈的这个遗传，也是很慷慨，很愿意帮助人。所以他们一出社会就有很好的工作，这个就是神的家。当我们爱神爱人的时候，神的祝福是一定跟着我们。我们人最怕就是吝啬，你知道吗？有些人是吝啬，并不是没有钱哦，有的人有钱但是很吝啬。这种人我们会发现他最终呢是很惨的，年老的时候是很惨的。为什么？太吝啬，什么都抓着不放，不慷慨，把你的手放出去，神更多的祝福就会临到我们。好，我们这个我先等于是有一个开场白。我们接下来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信徒在神的家中不要做客人。有些人每一次来到教会虽然有一段的时间，但是还是做客人。什么叫做客人？就是说你没有一个做主人的感觉。做主人的话，反正有人来，有新人来，我们都是欢欢喜喜去欢迎他们，这个就是我们主人的态度。如果你做客人，每一次都是要等人家去叫你这样子你才做这样，叫你那样你才那样，一直都是做客人，不主动。我们在神的家要主动的参与，问牧师说，周牧师，教会有什么要我帮忙的吗？有什么事我可以做的吗？就是这样子，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在教会里面的服事。这个就是不要做客人。做客人就是坐享别人的侍候，我们应尽家人的本分，要主动参与家里的事务。你如果是这个家，那么家里打扫垃圾是我们的工作，对不对？那么厨房里面的碗筷也是每一个人可以去做的，不是只有妈妈一个人的事，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做。 所有家里面的事物都是大家积极的参与，不要让妈妈劳苦的太多。一般来讲都是妈妈在辛苦，爸爸在辛苦，父母亲在辛苦，其他的都是坐享其成。这个就是不好，不健康的一个家庭。家庭是应该是没有批评，没有论断，没有嫉妒，没有纷争。我们这些论断、嫉妒、批评、纷争都是外人跟仇敌的工作，我们不要做外人，我们更不要去做跟家人反对的事情，这样子好像做仇敌一样。我们应该学习在神的家里面，我们就是积极的做一个神家里的人。那么我们是神的家，彼此之间要有一种归属感，有一种亲密生命的关系，我们可以在家享受那种安息和温暖。家是应该一个喜乐歌唱的一个地方。我们常常会，我也想到我的二女儿，这一次昨天他们晚上7点多全家五个人开车到了我们家，我们事先约好说你们已经到了晚了，7点钟你们想吃什么，我们一起去吃饭。我的女儿就告诉她说 Daddy， 我的小儿子 Daniel 他很想吃那个北京小馆的那个锅贴啊，这个牛肉卷饼啊，这个还有这个葱油饼啊，这些他非常喜欢。我说可惜那一家现在厨师换了。所以一个家就像一个店一样，如果厨师换了，这个厨师做的菜不像以前那么好的话呢，人就慢慢减少。教会也是一样，如果是教会的牧师讲到越讲越不行，越讲越差，人都自然走光了，这是自然现象嘛。因为厨师不会做菜了嘛。那一个家里面如果你没有菜，那谁来你家里吃饭？孩子们都不要在家吃饭，大家都跑外面去吃了。所以这家一定要会做菜啊，一定要有菜吃啊。那么我们在神的家就是有属灵的粮食，对不对？弟兄姐妹听得到还会喜欢再来听，为什么？因为这个菜好吃嘛，属灵的菜好吃，所以人家就自然会喜欢的。所以我说有一家101 Noodle House Noodle Express， 现在大家知道不知道有一个101 Noodle Express 叫做卤味居，你们听过吗？卤味居中文叫卤味居，英文叫做 101 这个 Noodle Express 连锁店。他们做的牛肉卷饼、葱油饼、锅贴、水饺，样样哇！我们昨天晚上吃的好痛快，我们7个人一起去吃，吃的好愉快，连今天早晨都还剩下，大家可以吃。所以家庭一定要有丰富大家喜欢吃的东西啊！所以我们深信呢，我们的周牧师很会做菜。这个他不但是自己家里的菜他会做，他也在教会做一些属灵的粮食。你看把你们带到城墙上去，在建造城墙，我看你们建城墙真的很棒，每天都有人带着，一手带着兵器，一手带着一手在做工你们都很棒。所以感谢主，这样教会就会渐渐的健康起来。所以教会是神的家，我们都是神家里的人，神家里的人。叫家就是要怎么快乐，就充满了赞美，充满了歌唱。我们家里的二女儿，我提到她，我二女儿是我家里面最快乐的一个人，从出生到现在她已经50岁了，她还是那么喜乐。她只要一到我们家门口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二女儿来了。为什么？她是唱着歌进来的，每一次都是歌唱哈利路亚赞美主。然后他一回来都是他的这个钥匙里面有个叮叮当当的东西，他快到我们家哈喽我来了，就是这样子。我们觉得就是家就是要这样子的，充满了喜乐。他一来我们整个的空气都改变了感谢主。这个就是一个家的一个好处在家里最重要的就是彼此相爱，唯有弟兄姐妹相亲相爱，这个才是真的神的教会。 我们相信哈，我们既然是叫做丰基督徒丰收教会，我们就好好的丰收一下啊。我们啊，这个大家就学习彼此相爱，不分彼此，这样子哈，我们就不是做外人。好，第二点讲到，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说：“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句话是使徒保罗告诉他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告诉他说：“这个神的家是什么？”他说神的家就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他说如果我单言还没有来到你这里的时候，你应该知道在神的家应该是怎么行。然后他接着告诉我们说，这个用红字这样子打出来好像看不太清楚，在这里要辨别的颜色。他这家是永生神的家，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神的家是什么？神的家是永生神的教会。所以神的家不是某某人的教会，我们不要搞错了。有些人头脑不清楚，以为这个教会是他的某某人的教会，这是完全是违背圣经的讲法， nonsense。 教会是永生神的家，教会不是任何一个人的家，教会是属神的，因为教会是神建立的，圣灵设立的，也神的仆人也是神设立的。所以教会一定是永生神的家。今天有些的传道人把教会当作他的财产，当作他的产业。我们看见不少历史里面在教会中就有这样子的一个老牧师，做到90岁甚至更老不会动了，还是霸权，最后要交给他的儿子，交给他的女儿。结果这样的教会大部分到后面都是一塌糊涂，整个教会大乱，因为不把教会当作神的家，当作他自己的家。这个就是人得罪神，这种人是很可怕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千万不能落在教会落在某某人的手里。教会是属神的，这里说保罗说教会是永生神的家，我们要搞清楚是永生神的家。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意思就是说，教会不是属于任何属灵的伟人。今天我们看见有很多的这种的福音的机构，以人为主导的，那个人一直主导，最后就传给他的儿子，传给他的女儿，传给他女婿，这样子的。你看到那个水晶教堂，你就知道那一种败落，最后差一点卖给这个拜偶像的，最后卖给天主教。这个水晶教堂多少亿的财产就这样子垮掉，为什么？把他教会当成自己的家，想要交给他的女儿，交给他女婿，那他们接不下来啊，不是这个人啊，最后教会就垮掉了。现在 property 你去看跟以前完全不一样，已经堕落了。很多这样子的堕落的教会，把教会当成自己的家，我们不能这样。所以不是属于任何属灵伟人的，你再伟大也不是你的，教会是属于神的。所以我们应当让神来做一家之主，众人都服在神的圣灵的带领下来侍奉主。我们都是为着神的缘故我们来侍奉主，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应该有这样子的认知，这样子我们就会有知道什么叫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就是以神的话来做我们的版本，神怎么说我们教会就怎么样子来运作，这个就是神的家。好，我们再看教会的存在为的是什么，为就是要传扬真理，并且坚持真理。我们不能妥协，不能为了要人多我们就做一些人人喜欢的，什么都包容，什么罪都可以，什么都不责备，也不讲悔改，也不讲认罪，也不讲祷告，我们只要快乐吃吃喝喝就好了，这个就不像样。这个就是不传扬真理，也不坚持真理。神的家必须是凡事按着真理而行，才能够做真理的根基。所以真理就是神的道，我们按着神的道，按着神的灵来运作。神家的每一个人 我们都要坚持这个真理，成为一个教会的一个柱石，成为教会的一个根基。所以每一个人都要被栽培，我们没有吃闲饭的，每一个人都可以站起来为神做见证。这个就是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那神家的特质是什么？接下来在以弗所书四章六节说，我们有一位神，我们有一位神，他是众人的父，他是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那这一节圣经是很棒的一节圣经，这里告诉我们说，啊，我们只有一位神，我们侍奉这位神，这位神是父子圣灵，圣父圣子圣灵，天父是神，耶稣基督是神，圣灵是神，但是我们是一位神，很奇妙的。这个我们现在在地上一定是搞不通的，你没有办法明白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等到我们将来到天上的时候，我想圣灵一定会让我们明白这个我们所谓的三一的神啊，因为我们中文翻成一体，这个体把人家搞糊涂了，其实翻成三位一体，这个体字翻错了，大家以为就是神就是一个身体，这个体不是这个意思，是三而一。英文的 Trinity 的翻译中文很难翻，应该是三而又合一的神，很奇妙的。这个题目是很难讲啊，讲的时候人家也很不容易懂啊。我们说天父是神，耶稣基督又是神，圣灵又是神，怎么只有一位？怎么是一位神？他们三位完全在灵里面是一致的，他们是一致的，他们中间从来不争吵，从来没有不同的意见，他们完全的想法、思想、意念完全是一致的，只是他们工作的那个范围里面呢是不太一样。所以这个就是超，所以我们的神是什么？他是众人的父亲。所以他超乎众人之上，就是指到特别指到天父。那冠乎众人之中，特别是指到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到处走，他冠乎众人之中，然后也住在众人之内，就指圣灵，圣灵就住在你我里面。所以我们的神就是这么奇妙，他可以借着耶稣在地上到处走，他可以借着圣灵住在每一个人里面，他又是超乎万人之上啊，这个就是我们的天父啊，我们的天父就是这么奇妙啊。那接着，圣徒是光明的子女，在以弗所五章八节说：“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所以，既然我们的神是光明的，他是众光之父啊，我们是他光明的子女，所以我们行事为人就像光明的子女。所以我们不是偷偷摸摸的在做什么，我们做什么是光明正大的，在众人的面前讲的话也是我们私下讲的话，因为我们没有一些隐藏的东西。这个就是神的儿女们的一个生活的准则，我们是行在光明中，说在光明中，我们在光明中做事，这个是神家的一个特质。如果一个家有一个孩子或者有几个孩子，他们偷偷摸摸几个人常常在房间里面搞东西，然后父母亲一来或者其他人一来，马上就装着没事，那你就知道那个行为一定是黑暗中的行为，那个一定是不好的行为啊。一个神的家里面，我们神的儿女们，我们无论做什么，我们是光明正大的在做，光明正大的在说啊。所以众圣徒，我们是光明的子女。再看神的家的一些特质，家中一定是有父老，也就是有少年人，也有小子们，有小的，有青年人，少年人，有青年人，有中年人，有老年人。所以从小到老，各种的年纪的人都有。这在约翰一书的二章十二节十三节，我们来一起来读一下。小子们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父老啊，我写信给你们， 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胜了那恶种。小子们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啊。这里我们圣经只举三个啊，三类的人，一种是小子们，一种是少年人，一种是父老们。父老们啊，我们看一看前面说小子们啊，我写信给你们。第二个说父老啊，我写信给你们。然后第三说少年人啊，我写信给你们，都是用同样的口气，对不对？只是对三种人的不一样，说我写信给你们，我写信给你们，意思就是告诉他们目前他们的情况，他说，小子们，我写信给你们，是因为你们的罪得了主的赦免。这个讲到就刚刚蒙恩得救的基督徒，不是我们世上的年纪的大小。我们可以用世上的年纪大小分成好像三类，但是在属灵上，我们属灵的生命的成长的大这个大小呢，也是分成三类。一类就是刚蒙恩得救不久的人，被称为小子们。我们刚刚蒙恩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刚刚罪得到赦免嘛，我们刚刚知道耶稣的宝血可以洗净我们罪，我们就求告耶稣的血，所以我们就很开心啊，对不对？写信给我们啊，说我们的罪已经得到赦免了，然后所以小子们一定第一层的小子们一定是你知道耶稣的宝血，知道十字架的工作，所以教会每一个人对十字架跟主的宝血跟耶稣的名这很重要的真理是已经清楚的，已经知道的。那这些人就是属于神家里的这些小孩，这些小子们啊。然后他说父老啊，这是写给好像这个在生命上比较成熟，生命的成熟是这样子，不是看你信主的年数的多少。因为有些人啊，信主了几十年他还是个小婴孩，一种成长受障碍的。你看见有些40岁50岁孩子啊，这样子的人长不大的啊，这种长不大的，这个年纪大的人长不大的。但在教会里面也有很多50岁60岁信主了30年40年，但是你叫他祷告，哎呦怕得不得了，我不会祷告哦。一有问题他还要请别人为他祷告，他自己都不会为着他自己的问题来直接向神祷告。其实我们祷告自己的问题要自己学习跟神祷告，自己学习认识圣灵，自己学习支取能力，自己学习来吃干粮，我们自己要追求长大。不是每一件事情哎呦，就很多人代祷，代祷是一件好事。因为保罗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代祷，为在上的君王代祷，这是为万人代祷是好。但是你有问题你不要每一次都要叫别人来为你代祷，你自己一定要先学习，你可以借着祷告神来回应你的祷告，来解决你的困难，解决你的问题。那这个就是一个父老了，你要做父老，你要生命要成长到一个地步，你的问题可以直接你自己来找神。那这个就是属灵的一个父老，应该我们要成长到属灵的父老。不过我们大家代祷就是彼此关心，彼此知道的对方的软弱，我们可以彼此体贴，或者需要慰问，或者需要帮助，这是 OK 的，这是 OK。 但是你不要把所有问题都是让别人来替我解决，我自己不会解决，那你就还是属灵的 baby， 你自己要学会解决。所以我们盼望我们都能够成长做一个父老。父老最大的一个特色是什么？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所以父老就是我们对神有一个很深刻的认识，我们所有一切需要一切的源头供应都是从神那里来的。你已经认识父的伟大，认识我们神的供应，认识我们神的怜悯，认识神的性情了。所以这个叫做属灵的父老，你对神已经有很清楚的认识了。 这是我们追求的方向，让我们追求到我们都成为跟父跟神啊，我们对他不是知道他，我们是认识他。所以你知道神是头脑理性的知道，你认识神是你生命中跟神已经连上了，那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的认识神。求神帮助我们。第三种，他说：“少年人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那教会有一批是少年人，他已经经过了这个小子们的阶段，已经开始追求了，被圣灵充满了，开始有火热了，开始出去宣教了，开始会传福音了，开始会服侍别人了。那这种少年人啊，为什么胜过那恶者？就是在很多的这些属灵的辖制这些东西，他已经胜过了，他不再被这些外面过去的这种思想这些东西被困住了。我们已经是得释放，我们胜过那恶者了，那就是少年人。然后最后一句说：“小子们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这个小子们就不是指小孩了，是指所有的小子，也包括少年，也包括父老，也包括，因为他是用我曾写信给你们，就我曾经写信给你们了，意思就是说我过去早就告诉你们了。你们这一批包括神所有的孩子们，在神的眼中来看，我们都可以说是小子们，因为你们认识父，所以我们要竭力的追求认识我们的父。而父老们的责任，父老们就是教会中灵命成熟的长者们，他们的责任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哈，他们第一个要关心喂养灵命年幼的晚辈，就是我们要关心的就是弟兄姐妹的属灵的生命状况，他们缺少什么，我们供应他们，我们对神的话熟悉教导他们，我们参与训练教导家中青少年人跟幼童们，我们积极的参与做主日学老师。有的人以为说做主日学小子，做主日学老师，这个是不是我要做的，我要做更大的工作。但是你看我们美国的退休的卡特总统，大家都知道他现在大概有90岁了，他还做什么？还在教主日学啊。他说他最研究的就是教主日学啊。弟兄姐妹，没想到做过总统退休的人在美国在做这教主日学，这个他说这个是他最喜欢的工作啊。他觉得我做主日学是我这个退休的总统应该做的，我以教主日学为荣啊。所以他觉得说我一生最成功的地方就是我从前教主日学，我退休不做总统，我还是回来教主日学。这个是谦卑生命的彰显，你不是说退休了我是一个国王退休了大家来服侍我，翘着脚什么都是人家端到面前的，不是。他还挂起他的榔头，挂起他的这些 screwdriver 这些东西，他去帮助人家盖房子。卡特总统也会盖房子，哪里有人需要穷人需要盖房子，他去过那里捶捶打打也在盖房子。这个是美国总统退休的荣耀，我们还可以服侍一些人的一个需要，这是感谢神。所以我们父老们的责任要训练，训练是怎么训练？你带头做，让年轻人可以跟可以看，你出去宣教也带人出去，训练他们成为一个宣教的人。宣教是很好很好的，很开心的一件事情。我宣教时候永远不会疲倦，我可以宣教到我断气都是神给我健康的身体。我希望我宣教宣到我的地方已经完全做完，神说回家了，我的气一旦够我就走了，那就最好啊，最开心就是这样子。我希望我在宣教工厂里面被主接走，那是最好。当我宣教的时候，主把我接走了，感谢主，大家纪念我在宣教中来见主的。然后要安慰鼓励并扶持软弱的肢体们，教会是一定有一些软弱的肢体们，他需要人的安慰， 一个年长，这个生命年长的基督徒来安慰你的时候，你真的会得到很多安慰，因为他们有很多的经历，你所经过的事情他们可能几乎都经历过了，你骗不了他，因为他人生场合各种情况他都经历过了，你酸甜苦辣他都吃过了，我一看这个菜我就知道这个是辣的还是甜的，你看那个菜色你就可以判断出来，因为有经验了嘛，常常吃嘛，对不对？这是，所以你知道人有需要，你就去安慰、去鼓励、去扶持那些软弱的肢体们。那少年人的责任是什么？少年人，我写信给你们，因为是哪？少年就指信心刚强、富有生命活力的圣徒，富有生命的，那要积极的参与各项的宣教的行动。少年人就是打仗的军队，军队都是要去掳掠仇敌。我们就是要把那些被仇敌掳掠人把他们抢回来，就像大卫所派出去的这些军队要去把那些被掳的以色列人把他们抢回来，所以要参与宣教的行动，要主动扶助年长体弱的肢体们的需要的少年人，然后要装备自己成为一个属灵征战的勇士，这是我们少年人应该要做的。然后小子们的责任，这里说小子们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小子们就是指在信仰初期我们讲过像幼稚园一样的信徒，所以我们尽量所有家里的人都当认识神是我们的父，我们是神家里所有儿女们的全备供应者，因此每一个家人都要读经、祷告、聚会，在聚会中要聚会，这些都要多多的参与，多多的学习，因为神的话是让我们生命长进一个丰富的粮食，又是属灵征战所必具的一个装备，所以要竭力的追求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这是我们小子们的责任。我想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我们。